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二。上班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儿。离职在现在看来呢，也是一个高发的事件。但是我们上班是不是有上班的理由？离职也应该有一个离职的理由呢？最近啊，有一位来自杭州的姑娘，她写了一封辞职信，列举了7条离职的原因。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她的7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这7个原因在网上一经传播之后呢，迅速火了，火遍了职场内外。那离职需要理由吗？他的这7条理由是否又合理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在你所接受的咨询案例当中啊，大家如果谈到离职都有理由吧？ 对。 有没有理由的吗？ 没有。 没有是吧？ 嗯， 没有理由可能也是个理由 啊。对 啊， 对。 好，那有些理由也许是自己觉得应该离职，但也有些理由可能从外人看来，从第三方看来就过于冲动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辞职原因。他首先呢是写了一篇文章，叫9月我要辞职了。他说，我在这家公司啊上班6年，一个月才3500，有7条原因。他说，一，没时间泡仔看电影，还要看好时间，下午场晚上21点前到店。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个泡仔不是带仔的意思啊，因为南方嘛，可能有这个方言的问题。他这个仔是一个子啊，单立人加一个子，意思就是没有时间交男朋友的意思。 嗯， 这是他们当地的方言。二，没时间旅游，去个韩国订好机票，公司说让退票。三，没有加班工资，上班无期限。四，别人请假，逢年过节我要在岗留守。五，没有朋友，维护公司利益得罪人，做不到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左右逢源。没有朋友到连个逛街的人都没有。六，没有前途，开业的时候公司营业额70多万，现在只有10万左右。见证过你的辉煌，也见证了你的衰退，无人管理，无人经营。七，不想混日子了，很多员工现在都是混日子，我还没到混日子的年纪，没法安逸啊。有人总结了他7条离职原因，大概就是这么几个种。一个呢是上班时间紧，没时间交男朋友；第二个是没时间旅游，加班不给加班费；第三个就是逢年过节要值班，还有公司内部有矛盾，业绩大幅衰退，以及他内心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啊。这7条原因句句扎心呢。首先请华兴分析一下，他这7条离职的原因合理吗？ 合理。 全合理。 全合理 啊。对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辞职晚了，他应该早走。 好，那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是合理的，不是冲动的啊。第一个， 就是忙的都没有时间谈恋爱，这合理啊？ 合理， 这跟工作是一回事吗？ 但是一个人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嘛。你到了20多岁，如果你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谈恋爱，你难道等到30多岁再谈恋爱吗？你等到30多岁再谈恋爱，就成剩女了。 就是 一个人，大多数人的一生，他还得接受要结婚、要生孩子、要对吧？孩子再要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叫什么人生发展过程。 嗯， 这不光是个人的发展过程，从国家角度来讲，像国家还鼓励生育，对吧？ 所以 你不恋爱你怎么生孩子呀？ 我可以没有缘分找不到另一半，但是不能够因为没有时间找到另一半。 对， 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碰到合适的，我认。 对， 但是我连忙的。时间就如果我连这个闲的时间都没有空去相亲约会的话，这个我不认。 对， 好，通过。第二个这个没有时间旅游，然后呢、都订好票了，公司让他回来。 对，劳动法是有规定的，员工工作多长时间会有多少天的年假，这是有规定的。没有时间旅游，说明公司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他安排年假，我们就直接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就是违法的。 我觉得可以和。第三个、第四个连在一起啊，就是没有加班工资，上班无期限， 对 吧？还有就是别人请假他留守， 对，这都是违法的。 好， 就他可以直接劳动仲裁，他都不用辞职，他直接劳动仲裁都可以。他如果觉得这公司那个什么，想跟公司撕一撕， 所以这有点坑人， 对， 是吧？这有一点，用我们法律专业的术语来说的话呢，是损害了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对， 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别人请假凭什么他要留守， 对， 这个要和下面这一条连在一起。没有朋友维护公司利益还得罪人，做不到趋炎附势，那换句话说有人不用天天上班咯，但不是你啊、 对， 这个 人际关系问题嘛，就是这个公司导致了他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那个没有在这个工作里边积累到一些人脉资源嘛。 但我想的是这个一定是对方的原因吗？他自己没有要反思的地方吗？ 啊，这个我们先留在这儿。 留在这儿。怎么理解？ 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他个人的原因。 但是至少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没有。 对。 好，那就这个我们算是一个中性的理由吧，是吧？好，后面就是公司的业绩现在是逐步下滑，从70多万到10多万的这个营业额，他也没说是月营业额还是年营业额啊？ 应该是年营业额。 但是他的工资才3500， 应该月营业额。 他的工资才3500。所以这样还有意思吗？ 对啊，就是公司如果不挣钱的话，自然也不可能给他发更多的钱。 这个是很实际的考虑。 对，这个应该早就那个，这个应该摆第一条，就是你看70万，第二年变60万了，你就得琢磨我要不要走。 他在这扛了6年，6年工资才3500，当然这是外地啊，可能不如北京平均工资高啊。但是也不应该没有起色哈、啊。最后一条就是不想混日子了。 也对。所以我就说应该早走嘛，那么晚才走有点。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也没到30啊，我们这么理解吧？ 啊，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我觉得最后这一条不想混日子是综上所述，我不想在你这混日子了。好，那他这7条离职的原因，你认为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啊？对， 你见过哪些不合理的离职原因吗？ 也不是说叫离职原因不合理，一般来说在人力，就是假如你到了一家新公司，人力资源一般都会问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这几条原因都可以说。然后我觉得最不可以说的不是说不合理啊，最不可以说的是上司关系出现了问题，就是我跟我领导发生冲突了。人际关系问题是不可以说的。 换句话说就是他要去应聘新的公司的话，也不能够说我在上一家公司混到没有朋友，我为了公司利益得罪别人。 对，这条不能随便说，人际关系问题不要说。其他都可以说，假如说你之前没有发展了，跟我的职业规划方向不一样，然后我的职业定位是不一样的，然后离家远，这都可以说。钱少也可以说。 好， 都可以说，就是人际关系问题尽量不要说。 这是面对这个新东家的时候。 对。 那如果说自己想辞职，应该是心里有很多的理由的，刚才你说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没跟老板说呢，有哪些理由有可能是不合理的理由，咱们先给他排除掉。 啊，没什么不合理的理由， 都合理吗？ 想走就可以走， 说走就走。 按照劳动仲裁，按照劳动法规定，员工辞职是那个员工辞职不是需要提出申请的，就你可以无理由。 法律的角度， 你可以无理由辞职，你就我想走了，我不需要理由。 但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是个合理的理由 啊、哦。那这样的话，经过网络一传播，媒体一报道，那大家都想走就走的话，那这些公司那还不得乱套了？ 所以职业双向选择嘛，你想走。那你得挣钱呀，对吧？ 嗯， 就是公司招聘也是嘛，这个求职，这个不叫，不能现在不能叫求职了，对吧？老叫过去了叫求职，求职好像我作为一个求职者低三下四，就跟那个招聘方式是矮一方，现在应该叫谋职。 嗯， 就是我跟招聘方应该是平等的，我们是双向选择。 嗯， 对吧？这个你选择我，我也选择公司。 但我始终认为，就有一些离职的原因可能是比较的冲动一些。比如说， 嗯， 我这附近外卖不好吃，我离职了。 他能承担得起啊，就行啊。 但问题是，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他并不能够想到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未来的现实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啊。没关系啊，我家里也不是好几套房，拆二代。 那是这个人，那还有的是家里一穷二白呢，他也过上了这个。 他也许只是叫什么抖个机灵，跟这个公司开个玩笑而已。嗯、 因为有很多 他不想说，简单说就是。就是好多人离职，其实离职那个马云说的也很好，就是离职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伤了心，一个是给钱少。 但还有很多是离完职之后后悔的。 嗯。 那现在你要后悔了，再回想起当年离职的原因，难道这些原因都合理吗？ 也不能叫合理，我的观点就是，所有的原因都是就是叫什么存在即合理。 嗯。 就是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然后至于他离职完了之后后不后悔，其实核心不在于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就这个理由对不对、 嗯、 而是在于这个理由值得不值得。 嗯， 只要是值得的，这个理由就算是所谓的不合理，他也是值得呀。 如果不值得呢？ 嗯，都对啊，但他是因为他在离职之前没有想明白啊。 嗯 嗯，就这样。 所以 我认为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理由。 嗯， 都是合，所有的理由都是合理的，只要他觉得值就行，因为这里边没有什么道德评价而言， 就是当时觉得值就可以。 对， 哪怕事后后悔。 对，事后后悔再回来呗。 嗯，好。华兴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你已经做出这个选择的话， 嗯， 那么事后的结果你都去坦然接受。 对、啊、就是你把这事儿想清楚了，就是我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就是说这个工作的人都是成年人，你要小孩说我不上学了，那当然有不合理的问题了，对吧、 嗯、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把这个离职想清楚，你说我愿意承担离职完了之后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比如说我再找工作找不着了，那你承担这后果就行 啊、嗯、就问题是要想清楚。这个怎么想， 对 吧，比日后你怎么后悔要更重要一些， 对 吧，就是三思而后行， 对， 三思了之后你就大胆去做吧，甭管这个结果怎么样， 对 啊，但是你可不能不想，闷头脑的、 嗯、 这个一头脑袋就撞到这个一个墙上了，这个不行啊、 嗯、 这有点不像成年人应该做的事啊、 嗯。 好，我们即将呢送出一首歌曲，在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案例，这位朋友离职了，后悔了，想回去啊有点难了，这该怎么办呢、 嗯、 稍后请 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消息

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既然说职业生涯，那注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半载，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走弯路，有可能我们会上坡下坡，甚至还可能掉沟里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都是我们的人生之路所必经的一部分。尽管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犯过错，事后可能想起来觉得有点后悔，但是那些已经走过了，我们应该再往前面看，也许前方还有很多未知的风景等待我们去欣赏。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位朋友离开了一家发展的还不错的公司，只因为他自己觉得3年的时间没有成长，另外呢薪水也没有上涨，于是呢他就去外面了，外面呢薪水给他翻倍，但是他感觉似乎很不正规，企业文化没文化啊，企业规矩没规矩，经常的变。于是他又想回去，找到了原来的领导。领导说现在我们招聘有严格的流程，不能有关系户，要先投简历到人力资源部，而且是人力资源部来考核，而不是用人单位说要谁就要谁。他把原来的这种关系啊用尽了，都没有起到好的效果，甚至对方连礼物都不收他的，给退回来了。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还应该死乞白赖的去求人家领导去找这个人力资源部吗？ 不，他应该那个什么呀，他既然领导既然说了按正式流程走，他就应该按正式流程走啊。的同时他就考虑说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但是最终既然领导说按正式流程走，那咱们试着再走一次吧。对吧，也许能走通那再说，如果要是走不通的话那就死心呗。 那他已经打听到了，就是人家现在空缺的这个岗位基本上是想要一个男生。那你走正式流程可能也很难通过呀。 但是这个走不走是这个那个什么，是他的事儿。走通过不通过是公司那个对方的事儿。 就是你要尽人事。 对。

晋升很难的话，在技术上面要突破很难的话呢，你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找一些更适合你做的事儿，但是不要轻易的走人。 嗯，对，就去做什么项目管理啊，什么之类的，做一些这种事儿。 嗯嗯，好。其实我们知道一个研究机构啊，它也不完全都是技术人员。 嗯， 它还是有很多为此服务的人员，为此相配套的工作。 嗯， 那也许这块会成为你的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啊。 嗯， 你如果把这一套做好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嗯， 因为别人不行，你行，是吧？ 嗯，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团啊，是回答了几位朋友这个选择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这个问题可能来不及说了啊，就是有一位朋友他现在特别苦恼，他们公司啊，请了非常贵的老师给他们做培训， 嗯， 啊，每周要讲两次这个管理方面的培训。但是他自己就是一财务部的小会计，他现在呢想到这个培训啊就要吐，而且呢这个他们自己还要写这个汇报， 嗯 啊，他现在就是说一想到这个培训汇报他就不想上班， 嗯， 这该怎么办？还有两分钟时间，华清你给解答一下。 就那个培训是吧？ 嗯，下周我们好好说这个培训的内容。 我觉得就是，假如写不出那个汇报，写不出特别好来，那至少可以对付一下嘛，对吧？ 嗯， 就我写不出， 我的财务这个小会计，我怎么还 我做不到90分？我做不到90分，我做到60分呗，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公司安排的培训，你得看这个什么重要吧，对吧？培训重要还是做账重要嘛？然后就因为时间不够嘛，对吧？ 嗯， 就是你在紧急的时间情况下，你一般财务会计到个月底，这是最紧张的时间，你在月底你还参加那个培训，你肯定不这个你的老板肯定不会认为培训重要的。 好，换句话说啊，就是虽然培训的频率很高，但是你要清楚，就是眼下的工作是不能耽误的 啊，对， 是吧？哪个更重要，排个主次， 对， 就出来了。 对，假如对吧？你再想想，如果要是出现问题，这两个都出现，一个是培训出错了。没写好， 一个账出错了， 一个账出错了，哪个你扛得住啊？ 一个培训没交作业，一个是账忘报了。 对，做三本对吧？到了月底盘点的时候，这个对吧？账写错了，算错了。 好，每天的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多如牛毛啊，是吧？ 嗯， 心如乱麻呀。 嗯， 但是还真的是要捋个主次，分个轻重。 嗯。 有个缓急， 嗯， 这个时候你才不至于被这些事务性的事情所撕扯，要不然的话呢是，西一榔头东一啥， 嗯， 所以你最后自己就被自己给整懵了， 嗯 啊，最后老板也觉得你不行，你自己也觉得你不行，同事也觉得你不行， 嗯， 没人觉得你行，是吧？ 嗯， 好好的一个事儿，其实就是你捋清楚先后次序和重要的程度，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祝福大家，也祝福你。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华清。 看花的痴恋，清风的敷衍，如过眼云烟，天空中飘絮的雨，洗涤过江。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在树的那边，草地上边，有一群蓝精灵，它们聪明又机灵，羽毛绚丽又美丽。我叫蓝歌渠，就是鸟类中的蓝精灵。蓝歌渠，蓝色是我们羽毛绚丽的色彩。渠字的写法，左边是一个句号的句，右边是一个鸟字，这说明我们是翁科歌渠属的鸟类。